第一个案例呢，我们讲的是关于再婚家庭在宅基地上的房，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子，那么该房屋又面临拆迁，那么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啊。案例的情况是这样的，那么刘女士呢，家住在北京的这个城郊，与前夫高先生啊，在1981年的时候，两个人领证结婚了，婚后呢有一子呢，这个高阳。到了1982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刘女士啊，夫妇啊，在自家的宅基地上，那么共建造了4间房屋。建完房屋以后啊，到了1995年的时候啊，高先生啊就去世了。那么去世后不久，刘女士与离异的单先生两个人登记结婚了。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，那么经过批准，那么夫妻俩呢拆除了原有的4间房屋，将房屋呢扩建为8间。到了2013年的时候，那么刘女士在单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啊，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叫来了前夫高先生的父母及和前夫所生的儿子高阳，在村委会的见证下，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，约定呢8间房屋全部归高阳所有。那么高阳签了字，这个刘女士也签了字，同时呢村委会呢也盖了章。2年之后啊，这个单先生啊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协议书，气愤的就和妻子进行理论，说为什么你将咱们俩共有的房子留给了高阳，处分家给了高阳。但这个刘女士说啊，这笔房子之前拆迁拆的就是我们家的宅基地，那么你建的这个房子，这砖头瓦块的也值不了几个钱，等以后拆迁了我把建房的钱还你。从此啊，双方啊就发生了这个矛盾。过了3个月以后啊，由于矛盾无法调和，刘女士啊就和这个单先生啊就提出离婚。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，这个法院，他们俩是通过法院这个通过起诉的方式办理的离婚。法院最终判决啊，双方的感情破裂，单先生啊与刘女士离婚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诉讼当中啊，单先生啊提出了要求对分割共有房屋的请求啊，法院没有处理。没有处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房屋呢可能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，案外人的利益，让单先生啊另案再来进行解决啊，只判决了双方离婚。到了2016年的时候啊，这个房屋啊就被拆迁了，那么总共安置了呢3套2居室和200余万的这个拆迁款。因为刘女士是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人，所以呢就由她和开发商签订了协议。那么在这个签协议的时候啊，刘女士啊就把这3套安置的房屋全部登记在自己儿子高阳的名下。那么单先生啊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啊，心中啊是无比的气愤，那么他不知道自己啊能不能找回自己的权利，对于拆迁的利益自己到底能取得多少。这个案例还比较长哈， 稍微长 点，但是我觉得也不复杂，挺简单。我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刘女士啊前期是和这个高先生结婚的，那么两人建了4间房子，后来高先生去世以后啊，这个刘女士啊就和单先生结婚了。那么结婚了以后呢，就把原有婚前的4间房扩建成8间，把4间扒了，建了8间。那么听说快要拆迁了，这个刘女士多了个心眼儿，就把前夫的这个父母还有儿子以及找来村委会作为见证，那么签了那么一个分家单，把房子呢8间房呢全部都给了儿子，这个村委会啊也盖了公章。那么后来丈夫单先生知道了，就两口子打离婚，法院就判决离婚了，但是对于这个房产的分割法院没判。判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拆迁了，拆迁了呢是分给这个单女士，分给这个刘女士啊，家里边是3套房200万，刘女士直接把房子的名字，回迁安置房的名字写到儿子名下。现在单先生也离完婚了，这个拆迁协议自己也没签，但是呢他当时和刘女士一块是建了8间房，他不知道这个拆迁利益自己到底能拿多少。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，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这姓单是吧？单先生， 对，单先生 、 再婚的这个丈夫单先生， 对，他就觉得自己就说我又出了钱了，对吧？然后还没有这个一点这种权益。我个人感觉，咱先抛开说啊，就作为一个这个不专业的人来说，就我个人感觉，是不是就是他可以获得一些，比如说他建房的这个钱的，相当于这个借债的这么一个关系，然后他来获得这个 比如他出了多少钱，是不是可以把这钱还给单先生，但是这个房子份额是不是没有？ 哦，我觉得这个呢对单先生可是有点不公平哈哈，如果只给他钱的话可不公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双方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借贷关系，是吧？如果是借贷关系，我用了你的钱啊，盖了这个房子，我到时候你出了多少钱我再还你多少。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？是在夫妻存续一间共同建房的一个行为。 但是其中还有一点啊，所以这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是他之前不是有四间房嘛，对吧？那个四间房相当于就是他和单先生的这个婚前财产。 对 吧？ 这个房这四间房应该和单先生没有关系， 没有关系 啊。 但是呢，所以我就想了解的就是说，他这个四间房是说同样的面积，比如说啊，都是100平米，然后这四间房呢是400平米的，有点大 啊， 是吧？ 啊，400平米， 就这意思，完全意思吧，就400平米。那是不是他把这个400平米又分割成了8间？ 不是， 还是说又扩建了？ 他是重新翻建扩建，就把四间房扒掉，旧房子扒掉，然后呢，在原址上又建了8间， 但 又多出来4间。 但这个8间是跟这个4间拆过来的吗？ 是多出了4间， 就多出来了4间。 多出来四，原来4间重新进行了翻盖， 但是 这样又多出来4间， 面积还是这样子的。 面积是多了， 面积是多了， 你就说就多了一倍吧， 多了一倍， 就可以那么8间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单先生是应该得到这个房产的这个赔偿的。如果只是说我把原来那4间就是改成了8间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人家自己的房子是吧？人家愿意改成几间是几间，我觉得跟他没关系。但如果说是另外额外又多出了面积的话，那应该是有人单先生的。 是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说。其实法律呢在处理问题上还是比较公平的。就有些问题可能我们也没读过法条，也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。我们按照一般人的这种常识来进行判断，有的时候是比较准的。因为法律啊最终体现的是公平公正。 对。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，这婚前的这4间，这个和单先生确实没有关系。这婚前的这4间呢，应当是刘女士已故的高先生的继承人，就是比如说高先生的 父母 还有高先生的孩子，应该是他们属于一个共有， 对， 共有。另外多出的4间是在夫妻存续间多盖的4间，这4间呢应该属于刘女士和单先生的这个 夫妻 共 同 财 产， 那么现在呢，这8间全部都拆了，现在拆迁了，这8间房子转化的拆迁利益，我觉得呢，单先生呢对于其中4间所得的拆迁利益，他可以主张和这个刘女士是共有， 对对对， 是共有财产，然后呢再主张这个共有财产中的一半，我觉得可以这样来进行主张。 对对对，所以说扩建后的这个房屋8间怎么来进行这种分割啊，反正你就得要去主张了。 对 对 对， 所以当时我就没明白嘛，就说如果是只是那4间，把那4间的面积改成了8间，那就跟他没关系了，是吧？ 如果是比如说就像主持人说了，原有4间盖了，只是翻盖了一下，没变，面积没多，还是那4间的面积，可能就是格局上改一改，面积上没变动，这个呢就像主持人所说的，这个呢如果这要是高先生也出资了呢，那出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就可以了。 对对对 对 是吧？ 对，就是， 这房子呢还是人家刘女士婚前与高先生继承人共有的房产，这性质是不能改变的， 不能改变的。 你不能说扒了以后没了，这房子灭失了，我再建就是新的了。所以原有婚前财产就灭失了，这样的话呢也不公平。 不公平，没错啊。所以就是单先生对于拆迁安置的这个3套回迁的这种安置房啊，刚才说了，他享有他自己的这种那剩下那4间的应该有一半儿吧？ 剩下4间应该有他的一半， 有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权利。那他就已经分成3套房了，那只能是按照面积或者按什么来给他分一下吧？ 对，这3套房呢，你得看看拆迁政策了。现在呢？目前这个作为单先生这，因为现在这个这8间房子全都扒了嘛，现在换成现在呢就拆完了以后，现在拆迁利益呢是有3套2居室还有200万。他对这3套2居室和200万能主张多少权利？我觉得呢现在还不能笼统的就给他确定。首先呢这个房子你是看看它是按照什么标准给的，如果是比如说是按照宅基地给的，你认为和单先生有关系吗？如果宅基地， 那就没戏了吧？ 宅基地呢它是婚前，是吧？是给这个刘女士一家的， 对， 刘女士是宅基地的使用权， 对， 这不是夫妻共有财产， 嗯， 所以我觉得呢，尤其像现在双方又离婚了，离婚了以后你这拆迁，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人应该属于刘女士，那么因此基于宅基地如果的因素，比如说置换的3套房屋，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单先生是无法来进行主张的， 嗯， 但是换句话说。他不是按宅基地，他比如说按照房屋的面积，比如说1:1.5或者1:1，比如说置换了回迁这个安置房，如果这种情况下刨去原有的4间，剩下的4间我认为就是安置的这个房产 就是单先生和刘女士的公有财产，单先生可以主张 没错 一半。 嗯，那刚才咱们前面也说过，就是刘女士和她的前夫啊，还有父母儿子啊，高阳啊，不是还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吗？ 签了个协议，分家协议， 然后还盖了一个。还盖了一个村委会的章，是吧？ 对，就村委会，因为村委会吧，从村民的角度，那就是非常有权威性的、 嗯、 啊，因为是村里边给你确认了， 嗯、 所以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啊，从我们法律上来讲，村委会的这个盖章在法律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 效力， 效力也不是说它盖了一章就有效， 嗯、 效率多么高，也不是说盖章它就无效或者有效，它没有什么。太多的这个意义，也只能说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村委会在，村委会也盖了章也同意，也无非而已。 嗯， 至于合同有效无效，这个和村委会的公章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， 没有关系。 这个呢是看法律上嗯它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。 嗯， 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，实际上刘女士还是比较有私心的啊，她觉得和单先生是再婚家庭，是吧，两人没有孩子，现在听说了快要拆迁了，我提前把这房子都留给我儿子得了、 嗯、 这一块。实际上他这种做法确实是有点自私，咱客观说啊、 嗯、 是有点自私，毕竟后边的四间是你和单先生共同建造的，这是你们俩的共有财产，你擅自把这八间房都给了你自己的儿子，这对单先生来说我觉得呢是侵害了他的这个合法权益。 嗯， 我认为这个分家单我觉得是涉及到我认为是不具有合法性的，他只能处分，比如说处分六件，因为他实际上他有法律意识，你看他都把高先生的前夫的父母都叫来了， 嗯，嗯， 说明他是知道这里边 是 有继承的因素的， 嗯， 啊，但是呢，唯独在单先生这一块，我觉得他就是自己做主张吧，啊，其实他已经考虑的挺全面的了，把高先生的前夫的父母都叫来了，签这个字儿来进行了这个分家，但是呢，他不认为有单先生的权益， 嗯， 啊，他的理解就是宅基地是我和前夫。那时候聘请下来的，你这个房子呢只是用了你的，你出了点钱 我回头还你得 了，哎，你砖和瓦我还你不得了，他是这样理解，他认为这个地值钱，这房子不值钱，而地是谁呢、 嗯、 是和前夫 嗯 一块申请下来的，所以他认为这事儿有和他前夫的父母有关系，和孩子有关系、 嗯、 所以和现在的丈夫没有关系、 嗯、 像他这个理解是错误的。 嗯， 啊，实际上这个房子因为你分家单你分的不仅仅是宅基地，还是有房屋的， 嗯， 这个房屋你要处分的话要经过单先生的这个同意， 嗯， 所以我认为这个分家单还是不具有合法性的。当然现在你说再处理这个分家单也没有意义，因为现在房子都已经打倒了，现在直接分个拆迁地就行了，直接分，所以他那个协议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并不是特别重要啊、 嗯。然后还有啊，就是刚才说到在离婚诉讼当中呢，单先生主张不是分割这个八间房、 嗯、 没有得到法院的这种支持嘛、 啊、 当时是因为比如说是觉得有其他人不好弄要另案处理呢，还是说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？ 哦，他是这样，因为在离婚诉讼当中呢，当时呢只有原被告两个人，就是男方和女方嘛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、 嗯、 他不能有第三人啊。 嗯嗯， 你像这个八间房子当中它涉及到高先生继承人的利益啊，比如说高先生的父母，高先生的孩子，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一看涉及到他们的利益，别的案件当中他可以追加当事人，追加案件当中咱们一块分了吧，比如说分家析产案件，我分家的时候我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人的利益，我把他追加成被告一块分了吧，这可以。但是离婚案件当中他不允许追加利害关系人， 嗯， 因为离婚案件嘛，你追加了当事人那就不叫离婚案件了、 嗯、 那是个非家析产了、 嗯、 所以他追加不了，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财产涉及到案外人利益，法院一般都会说另案解决， 嗯， 哎，另案解决，到下一个案件当中你可以把高先生的父母啊，刘女士啊，刘女士的儿子还有单先生啊，这几个人都追加到一块儿，然后再来处理这个八间房屋的问题， 嗯，就是另案再处理。 哎，所以在这种涉及到拆迁啊，好多离了婚，在拆完迁以后离婚了，想分割这个拆迁的这个房产，好多案子都这样，实际上是分不了的，你必须得在离完婚以后再另案解决去。 嗯嗯，然后还有啊，就是刚才咱说到了，刘女士认为这拆迁拆的不是宅基地嘛。是吧、 嗯、 和房屋的这个关系这个没有什么哈。 嗯， 刚才咱也提到了，其实他不能这么理解哈。但是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，比如说这个宅基地和上面盖的这个房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，是可以分两部分来进行这种比如补偿啊，或者来进行这种， 实际上在那个拆迁当中它是分开补的。 嗯， 宅基地专门补一块， 嗯， 房屋单独补一块。 啊， 宅基地当然它也不会，它就会算一个总的面积，你比如说这个房宅基地300平米，比如说房子上、 嗯、 这个宅基地有100平米的房子，100平米的宅基地是建了100平米的房子， 但是他在拆迁的时候，他还是按300来算，他不会说刨去房子那100，然后只算200的人，他不会，他还是按300来算在基地， 300的这个地， 300的地，然后100的房子单独再算，100平米的房子再算，300平米的地单独拿一块补偿。实践当中，在拆迁当中，他们都是这么来进行，就是补偿的啊，他不会说刨去房子再算地的补偿，不会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一般的呢，房子呢，你如果房子，比如说这房子，比如说没拆迁，比如说判给了这个。离婚的这个单先生，比如说没拆迁，咱举个例子，那么单先生他对这个宅基地，他当然宅基地使用权人还是刘女士，这改变不了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房子它不能悬在空中，它必须要经过这个院落才能到达他这个房屋，而且他要使用这两间房子的话，他还要必须要经过这些院落，比如说还要在院子里晾衣服啊，你都得要用得到。 对， 所以一般如果这个，假如说哈。这个宅基地没有拆迁的话，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。这种宅基地享有的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，用益的一种无权啊，或者说是一种第一权。因为你必须，你房子你必须要走这个院落，是吧？你才能到这个房子，你不走这个院落，你到不了这个房子。所以，一般的，如果这个房子，比如说这是对被法院认定有多个共有人享有这个院落的房屋的话，实际上对整个院落大家都有使用的权利。但是呢，使用权人。但是从法律上的使用权人应该还是登记的那个人，但是大家享有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定义权，就是经过使用的一种权利。 哎，那如果比如说啊，咱还是假如一下啊，就是可能在这个案例当中，因为他们都已经离婚了嘛，那如果说在他们没离婚的时候，没离婚的时候，然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拆迁的这种情况了哈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知道，就是单先生他其实是可以分得另外那四间有一半儿。是他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那这个地呢，宅基地的这个权益，那有他的吗？就是因为在拆迁的时候，不是说还是要补偿给这个本身有地的人吗？因为他毕竟这个他没有地的这个成分，虽然他在里边。 这个问题就主持人，你问那个问题非常好，这问题有争议，为什么有争议呢？这个两点哈，为什么有争议？首先来说呢，这个刘女士从她的角度来说，她说这是我婚前的，我婚前就批的，和你没关系，我取得这个宅基地和你没关系，因此婚前的即便到了婚后她转化的话，她还是我个人的财产，这是一种观点，就认为 就 这个宅 基 地不给她所有，这是本来就是婚前已经分配到的，这是一种观点。还有一种观点呢，也有道理，就是说虽然你是婚前的，但是你只是一个使用权，你并不是一个所有权，你只是一个使用权，你并不是一个所有权，是不是？ 为什么不能是所有权呢？它不是 因为土地。城市的土地是国家享有所有权，农村的土地是由村集体享有所有权 啊。 所以啊，它不是所有权。所以你要说这个主张这个是公有财产的宅基地没离婚的话啊，他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呢只是你使用婚前你使用，那么结了婚了，我基于婚姻关系我也有使用的权利。所以这一块呢，既然。你不是婚前的所有权，只是一个使用权，是在按照婚姻法，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所得的任何收入，原则上都是夫妻共有。他按照婚姻法来套用。他就是说白了，双方的分歧点就是，一个认为是我婚前取得的，另外一个说，所以你婚前取得只是个使用权，你不是所有权。所以婚后我还是夫妻 共有。 这两个观点，哪个观点，都有一定道理。这个呢，就得看法官怎么来掌握这个案件了，要结合相关的一些情况啊。但是我觉得不管按哪一种观点来判的话，我觉得呢都会引起对方的上诉，我觉得 对对对，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它就有一定的争议性、 明白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，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高先生的一个父母啊，在本案中是不是应该要享有一些这种权利哈，因为毕竟有这种是因为有这个遗产的这个问题吗？ 对，因为这个房子，因为高先生和刘女士在婚姻存续下曾经建过四间房，虽然四间房后来又扒了，又扩建成八间，但是并不能这四间房就因此灭失了，这个权利还是存在的。因此呢，这两间房当中呢，应该是这四间房当中呢，应当是有两间归高先生，已故的高先生所有。那么这两间房呢，他高先生有四个继承人，一个是他的妻子刘女士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孩子，还有他的父母，也就这两间呢。每个人呢再分半间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他是有相应继承权的， 然后从高先生去世到拆迁呢，应该说大概也有个20年了吧，那高先生的父母如果说主张继承的话，是否过了这个诉讼的时效了呢？ 您认为过了吗？确实有一个诉讼时效制度这一块， 但是我觉得没有吧，继承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没有一个这么短的一个时效问题，就必须得一年之内或者两年之内，应该是没有吧。 它这个实际上有一个，我们民法上有个最长时效，还有一个普通的时效。普通的时效原来是两年，现在改成三年了、 嗯、 就是从你知道、 嗯、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、嗯、三年主张。那么最长从事情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能超过二十年。 嗯， 我们民法总则上是有规定的。 那他现在正好卡了二十年是不是？ 他实际上是已经到了二十年。但是呢，我们所说的诉讼时效制度呢，针对的是债权，不针对物权。 嗯， 那么债权呢，比如说借款，这个是有时效的，最长你不能超过二十年从发生之日起、 嗯。 那么这个呢是物权，实际上这个高见证这个趋势以后，这个继承已经开始了，只是双方没有通过法院做一个分割。 嗯， 但是这个共有状态是一直存续的。 对对对。 因此，这个继承，特别是对房产的这种继承，它是没有时效制度。 嗯嗯嗯，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， 所以他没有过时效，因为他主张的是一种物权，而物权我们民法通， 对对对对， 我们民法的一个原理上讲，他主张物权是没有时效的。 嗯，哎，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案例啊，给大家来讲一讲当业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。 嗯、 大家呢，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，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“安居好声音”，“安居好声音”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。另外一个，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，你也尽早的通过，比如说上班时间啊，在85013710，哎，打个电话也可以，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电话、姓名，你要装修的房子的大概位置，还有包括要装修的时间啊，都要告诉我们。我们好提前的让这个专家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、顺便可以到您家去看一下呀等等，给您提一些意见呀等等啊。另外呢，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活动也是比较多哈，大家随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，然后来报名参加。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。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。透不过气，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